最动听的歌，唱着我们最熟悉的歌谣。 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它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它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城市每当安静下来的时候呢，其实在那个灯光背后的屋子里，或者在一些灯火阑珊的照耀下，很是热闹的情景。每当这个城市进入黑夜的时候，它会变得另外一种鲜活。在白天的时候，会在职场里打拼的人们呢，终于放下所有的防备，可以跟朋友家人开怀畅饮，或者做做饭，看场演出，这是一件快乐幸福美满的事。当然每天晚上来到10点大陆机也是一件让我觉得快乐幸福美满的事，谢谢你，欢迎你，感谢你来到10点大陆机。你们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你正在收听收看的这个节目叫做10点大陆机，来自于 FM98.2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刚刚我还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一堆朋友正在吃一顿难得的羊肉聚餐，就是有一个朋友说，为什么每次聚会的结尾都在发红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习俗呢？我觉得就是一个表达的方式吧，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还有就是大家难得开心，而且有的时候觉得钱是身外之物，开心最好。我现在觉得开心真的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情，都希望大家呢在有限的生命长度当中让自己尽量过得开心快乐。每天晚上我在这里一个人自说自话的时候呢，其实我的对面这个摄像头那个摄像头，再看这个摄像头，再看我旁边这个摄像头，再我远方的摄像头，还有这个摄像头，都有很多很多的听友和网友在看这个直播，听这个直播。听直播的人我无法统计，但是看直播的人我是可以看得到你们的留言的。刚刚看到了稻草人送我的掌声，谢谢你。两种方式，第一种你可以下载微信的你可以下载花椒，搜索10点大陆机，我就可以看到各位了，又送给我的礼物和点赞，非常感谢啊。第二种你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每天都有非常好玩的内容推给你们，当然你可以点击直播间找到10点大陆机就可以给我互动了。我们节目是有话题跟大家一起讨论的哈，吃瓜爸爸你来了，本来叫名字好改了哈，不错，今天聊什么呢？聊的是我刚刚还跟我们的边边说今天要发的话题，这个话题是我最近一直在想的问题，就是 因为人在比如说某一个时间点里聚合的事情比较多，发生的事情比较多，你就会经常会出现一幕一幕的内容。这个内容呢，也许是你最近比较忙碌，所以说你有点紧张，那就会有时候做梦的时候会发现，比如说我这个职业啊，如果我很紧张忙碌的话，会发现诶，没有声音了，就像这样，一二，是不是很恐怖？这是职业的职业病。如果你最近很放松很安静，那你经常出现的一幕就是比如说有一个非常种满花的草种满花的一个花园绿草茵茵，然后有一个爱你的人陪着你，是这种感觉。如果你现在有一点点的落寞，那你做的梦应该是灰色的。你经常出现的一幕是不小心就走到了一个死胡同里头，前后左右只有前边是一堵墙，可是后边左边右边你又走不出去。就是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经常出现的一幕会跟他的生活有直接的关系。那今天我们也想通过这样一个话题，想看看大家最近你经常在脑海当中出现的一幕是什么。这一幕其实跟你最近的生活有直接的关系啊。我最近很忙，我确实很忙，然后我今天下午的时候呢，还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的，我躺在床上睡了一个半小时的叫做下午觉。当我睁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看那个窗帘的时候，我觉得这窗帘好干净啊。你看，当你休息好了，你整个人就会觉得很明朗，不昏昏沉沉。我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睡眠，好的身体，好的心情，一个最好的状态，每天晚上可以来到这里，我们一起聊聊天。同样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第一首歌呢，也是我看过了《驴得水》这部电影之后呢，对这个歌曲印象十分深刻。不单单是任素汐唱过，老狼也翻唱了一个他这个适合男生的版本，应该是降 E 调的版本呢，任素汐应该是 C 调或者降 B 调的版本。我们今天有请老狼第一个登场。每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特别是个吉他前奏响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也许你们的城市有一个城墙，你骑着自行车在城墙下慢慢的走，慢慢的走，借着月光想念一个他。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看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 你心中有心仪的姑娘和小伙子吗？他是你心中那个所有满足你异性需要的人吗？如果他是这样的人的话，真的是美好之极。如果不是，也不要遗憾，都怪这夜色， 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 有人的风光都快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这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我要你在我身旁， 你在我身旁， 我要看着你梳妆， 看着你梳妆， 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 谢老狼，我要你。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它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它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有些情歌呢，是让在夜晚心生那种非常幸福的感觉。刚刚这首《我要你》就是其中的一首作品。那今天晚上我也准备了很多让人有很多情绪产生的好音乐。我觉得音乐真的是让我们内心可以静下来，想想事情，想想一个人。我还记得在这个节目开播的前三个月的时候，我会跟我们的监制还有我们的 leader， 去商讨这个节目的节奏感、驾驭感。是语速慢一点快一点还是随机的，我觉得现在我是可以随机调控我的语速，大家也习惯了这样的十点打录机。刚刚有位朋友呢，他的名字起得很有意思，我看看刚刚叫做什么来，听到老中医治脑残，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他说每天下班啊听听你的广播真好，谢谢，明天会更好。这我想起了很多网络上的好玩的人物，有一个叫陆超的人，对不对？也头发不是很多的陆超， 大家好，我是陆超，真好，陈道具真好，明天会更好。 就是我们的生活有很多方方面面的可以找到快乐的方式和方法和元素。有的人会庸人自扰，有的人会杞人忧天，有的人会悲悯，有的人呢会收放自如。你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在生活里头我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我会觉得只要来到节目的每一个人他都有一些需求。有的人喜欢听好听的音乐，在电台里或者在花椒听到这样的音乐或者看到这样的直播间，你会觉得跟其他一些直播间不太一样。有的人会在这里找一找广播的情愫和感觉，有的人会希望在这里听到一些真的朋友的情愫和聊天。正是因为有不同的需求，才让十点答录机变得更加的立体。其实我要特别感谢听友和网友对节目的喜爱。我老觉得在这个城市每当22点到23点的时候，我一个男生，一个男人，一个男子在直播间 对着话筒对着视频说话聊天放歌曲的时候，我也是极度渴望有倾听者，当然也希望有回馈者和倾诉者。每一个人都是凡人，生在人世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很多平常人该有的想法和需求以及诉求。我脑海当中希望的那个画面，如果你在我这个位置上，你认为周准会希望在直播间看到一个怎样的画面呢？如果你坐在我的这个位置，你是一个主持人，通过花椒可以看到我的直播的主持人，你会觉得我该怎么想？不管怎么想，我真的是希望这档节目能带给大家安静温暖。我也觉得这档节目达到了这种听觉的效果和视觉的效果。刚刚那首歌叫做《我要你》，来自于老狼的歌声。老狼是有极其魅力的一个男生，特别是在夜晚出现的时候，他的声线以及表达。那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有那种让人觉得是那种静静听歌去想很多事情的风格的歌曲。那最近你的脑海里经常出现哪一幕呢？哪一幕会经常围绕着你，让你有一个想法，或者想要改变，或者想这样就是我想要的生活等等这样的情绪产生，也是跟姑娘有关的歌曲。阿楚姑娘，会想到也许这个姑娘在香格里拉，在云南，在楚雄。阿楚姑娘已经是长发的，单纯的，简单的阿楚姑娘，她身边一定有一个非常硬朗的黝黑的小伙子，他们两个离得很远，心却很近。阿楚姑娘，梁凡，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 直播就是这样的，我本来想放阿楚姑娘，可是出来的是陈淑桦的。我们再来一遍，等我片刻。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再来一遍。这个姑娘应该在云南，应该在香格里拉地区，每天日出而息，日落而作，日落而息，日出而作。她身边有一个黝黑的小伙子，在他身边的时候，他们很想念，对吗？每当炊烟升起的时候，是他们彼此想念的时刻。也许那个小伙子在远方，他们心很近，心很近。 的地方，在我那瓦也炊烟的故乡，有一个叫烽火台的村庄，我曾和一个叫阿楚的姑娘，彼此相依，一起看月亮，嗅着那桂花淡淡的香。那夜的月光仍在天空发亮，今夜它却格外的让人心伤。阿楚姑娘，乡村的风里弥漫你的香，风吻过的口红欲盖弥彰。阿楚姑娘，时间的泪眼撕去我伪装，你可记得少的模样。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让篝火为我守望。 我有时 时候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在城市里工作的人好像很难有这种情绪，因为城市太快了，节奏静不下心来，就连吃饭都是便当点外卖。你有想过在山间田野里用炊烟袅袅的感觉感受一顿美丽的佳肴？阿楚姑娘， 像在那风里弥漫你的笑，做吻过的口红雨在迷藏，阿楚姑娘，时间的泪眼似去不会在远方让篝火为我守望，温柔的晚风啊，请你带走我的惆怅吧，别让我追随不可一起的彷徨，记得我年少的模样，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让篝火为我守望，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为我守望， 今夜有没有一个人在远方为你守望呢？如果有，真的是幸福至极的人间情感。谢谢梁凡，阿楚姑娘。24岁，她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她，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是摄影师唐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打鲁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打鲁机生而不同。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your better man。刚刚一位朋友何豆豆说，准哥今天感觉你面色不好，是不是夜灯光的问题呢，还是因为什么？我今天还休息得不错啊，谢谢你的关心。而且豆豆是我们的忠实听友，他写的他最近的脑海当中出现的一幕，我们来听听看。他说，我最近脑海里经常出现草原，还有和邻居哥哥，还有我给他说的对象，还有他发小一起自驾游草原，这个人物关系众多 啊，然后自驾呢会有人那种向往自由的感觉，也许你最近的压力很大，被桎梏的东西比较多，不管是情感上还是生活上，我希望呢豆豆同学呢应该是想通一件事情，把一些事情想得简单化，不要太复杂，也不能老去关心别人，多想想自己，我觉得应该会好一些。今天我们说你最近经常在脑海当中出现的一幕，最近我脑海当中经常出现的一幕是回到了一个特别简单的录音棚的世界里，就是我那个时候也当过录音师，我也做过配音演员，我每天接的单子就是跟制片沟通，跟导演沟通，然后跟录音师沟通，我在窗户的里边，他们在窗户的外边。我就怀念说，如果我9年之前不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不是会变成另外一个职业？当然就会想这些事情。人在特别满足和特别欲望不满的时候，都会想一些可能发生的事情，对吧？也许一切就是最好的安排，对吧？有些朋友呢会觉得说，我现在这个工作不太适合我，我可以拿到更多的薪水，我可以去更好的天地去展现我的才华。还有的朋友呢是另外一种朋友的说法，是我这个工作我很珍惜，既然有了这样一个缘分和运气，我们能让我在这个工作当中施展我的所学的东西，或者说我在这个新的工作当中我可以学到新的领域的部分，真的是难得的好机会。如果我是一个 leader， 我更喜欢第二种，对不对？一定是的。有的人每个人都有野心，那是肯定的啊，但是那个野心一定要跟你的技能跟你的学识和才华成正比，当你的技能学识才华没有到达一定成分一定高度的时候，那显得很幼稚，对不对？所以我希望大家有非常好的一个生活的起始点和出发点和期待点啊，三点不能越界就好了。谢谢Helen， 晚上好，准准周，哇，准准周，还名字还蛮亲切的。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很多人喜欢，岑宁儿这个歌手。我觉得《追光者》呢，他是讲了一种年轻人或者一种，情绪刚刚懵懂发芽，还很单纯，没有升级物质化的一种打包的感觉。我觉得在夜晚听《追光者》的朋友有很多，我今天特别准备 MTV 版本，希望送给喜欢这首歌的朋友，也不要忘记你在话筒的那端，你在直播这个摄像头那端，可以跟我聊一聊最近你经常会出现哪些思绪，脑海当中的一幕啊。今天晚上很多好听的歌曲，我们有请脸上有很多小小雀斑哈，很专注的好歌手岑宁儿，《追光者》。追光，一束光打到你青涩的脸上的时候是珍贵的，人都有年轻青涩的时候，不管你正在经历还是只能回眸去望见它，追光会照亮前方的路。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小思，从今天起，我决定为你做一个很勇敢的人。 从今往后，我也会牢牢地抓住你的手。 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很有意思啊，大家都在觉得今天气色没有昨天好哈。也许吧，大家还是非常非常可以很敏锐地观察到我今天晚上没吃饭的这样一个信息点啊，有点饿啊，因为刚刚在我直播之前呢，因为我有直播的一个工作和任务，然后我经常在周一周五的时候很难跟我的朋友们一起聚会，然后呢，我今天有一波朋友正在那个吃涮羊肉，然后在我直播间他们在不停地发吃饭的照片呢，然后很饥饿那种感觉啊，然后。我觉得刚刚那首歌曲特别适合夜晚来听的原因是有很多。第一点就是因为它的旋律非常的有那种律动的感受，编曲也不凌厉，那种感觉很重要。还有就是岑宁儿的音色，她的音色有一点点仙女的音色，很仙儿这个音色啊。还有就是这个剧情当中或者这个 MTV 拍摄的里边有几句话说，我决定从今天开始为了你做一个勇敢的人。你看，就是每当在忙碌的城市麻木的情绪表达之中突然蹦出这么一句话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好暖啊，好有力量，对不对？我也想需要这样的鼓励和力量，于是我们就 to be a better man， 变成更好的那个人。但是有些朋友在生活当中有一点点的小问题，我想跟大家说一说。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有些朋友是心思非常细腻的那部分人，始终为别人考虑。其实不是自卑，他是一种心很柔弱很软的一种表达，很善良。我有这样的听友，也有这样的朋友。老说人善被人欺，其实我想说的是针对人和情况吧。每个人当他孤孤坠地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都是善良的，之后我们会变化，会加强对一些事情的预警，会加大自己内心的防备，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那些经历过起伏经历过风雨的人，其实他的内心和他的脸上的表达是不太一样的。他内心也许很汹涌澎湃，但他脸上会波澜不惊。比如说我，哎呦，说错什么了？其实就是这样的。我们会针对不同的客观情况去选择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这个很重要。而且随着你年龄的不断的增加，阅文不断的增长，然后阅历不断的丰富，你也就会变成一个成熟的人。但是一定记得，我的听友和我的网友朋友们，一定不要变成那个你讨厌的人， 对吧？如果你现在身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伙伴，这个伙伴是你的爱人、情人、伴侣、亲人，我需要你抱抱他。有时候我在年轻叛逆那会儿，觉得我说我长大了一定不能像我的亲人那样的生活，现在我觉得那样的认识是非常幼稚的，也是不讲人情和道理的。时代不一样，他们的经历你无权评价，所以我想劝一劝现在那些有激进情绪的青年人、年轻人，过好你们自己的生活，管好你们自己的嘴巴。阳光有爱。 如果明天看不见太阳，整个世界会变成怎样？在最后这一刻，让我紧紧抱你，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如果生命过程是无常，我愿坦然面对而不慌，有你在我身旁，有你给我力量，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你的眼神充满爱和光，让我不畏惧明天黑暗，烦恼忧愁悲伤一切都不重要，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我只要抱着你，抱着你，抱着你。 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着一个这样的场景，女孩抱这个男生的时候，就是这个图片，这个照片的样子，手部弯曲，手掌碰到男生的后背的肩部的位置。这个男生抱这个女生的时候，也是充满了幸福和踏实的感觉。真情流露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让人羡慕，心生温暖。 如果明天看不见太阳，整个世界会变成怎样？在最后这一刻，让我紧紧抱你，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如果生命过程是无常，愿坦然面对而不慌，有你在我身旁，有你给我力量，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你的眼神充满爱和光，让我不畏惧明天黑暗，烦恼忧愁悲伤一切都不重要，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我只要抱着你，抱着你，抱着你。 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答录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刚刚那首歌呢，有位朋友问我叫什么名字，就是他不停的反复的在说的那三个字，抱着你。刚刚这位朋友叫做雾三灵魂摆渡啊，歌名叫什么刚刚放的你猜你猜猜看哦，叫抱着你。来自于张震岳的歌声。张震岳是什么意思？张震岳呢，他有一个特点，他就是拿起吉他的时候，他弹的时候那种感觉还是非常的，他家真的有大海的感觉哈。其实有的男生会在很多的时候会表达情绪的时候会有自己的一些特质，会乐器的男生很有自己的这个强项啊，杀手锏，一把吉他都可以把一个女生唱到心弦波动啊。有些朋友呢是那种付出型的男生哦，然后我想你也能想到我说的是付出型男生是什么样的。而有的男生那种冷漠型的清高型的，也许有清高的资本和冷漠的这样一个才智哈。不管怎样，我觉得女生在恋爱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点，哪一点呢？被宠，宠爱的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然有很多女人说为什么要被宠啊，我觉得我喜欢一个异性我就要告诉他，然后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能理解我如何去做好我自身的一个表达和情绪。不，其实当你经历了一些情感的交集之后，你会觉得真正的在乎你的那个人才是相当之重要的。记住，被宠很重要。当然如果你有好的情商，不错的家教以及学识的话，被宠之后你一定要回馈给那个宠你的人一些情感的交流以及拥抱啊，或者一些语言的鼓励，这样的就是 respect， 这个很重要。有了这些，一定会一直被宠爱着，幸福的，甜蜜的，气色也不会像我一样不好看，对不对？刚刚点一首歌的环节要放一首春花的歌，谢春花，借我，借我一双翅膀，让我飞得更高；借我一双慧眼，让我看清人情冷暖；借我一个肩膀，让我可以无忧的依靠；借我一双手，送给你温暖。 借我十年，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借我说得出口的淡淡誓言。借我不惧碾压的鲜活，借我生梦与莽撞不问明天，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笑颜灿烂如春天，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借我纵容的悲怆与哭喊，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借我儿时的清晨与傍晚，君看光阴荏苒，借我一样无言，不管不顾不问不说也不念，君看光不管不顾不问不说也 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十七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十点大陆机，每天晚上与你准时听见和看见，谢谢大家。刚刚看到我们的听友江小乔，她的妈妈也来看我的直播了。阿姨好，阿姨，你看到这样的直播你能接受吗？其实每当看到比如说年长的阿姨和叔叔来到节目的时候，或者看这样的直播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特别潮的一类阿姨和叔叔。有的就是青年人会跟妈妈爸爸沟通的时候会用微信，然后呢叔叔阿姨的微信也用得很溜，然后通过各种的网上的这种软件买东西，淘宝啊，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与时俱进很厉害的一帮叔叔和阿姨。有些爸爸妈妈就比较刻板，所以说呢我们作为年轻人，你不能要求爸爸妈妈什么，比如说带他们出去玩的时候要迁就他们的情绪和个性，因为他们真的是节俭了一辈子。不要觉得你的消费价值观强加于他的身上，因为他是你的父母，他终究会变老，比你先变老，比你先变成一个小孩一样需要被搀扶被照顾。所以我再次重申一下，提醒那些有态度的年轻的朋友们，如果你真的想要去表达你的孝心，表达你对爸妈的在乎和重视的话，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孝顺，顺为先，你都要顺着他们，不顺着他们来，你怎么能表达这个孝顺的感觉呢？还有就是也希望所有的到了一定年岁的叔叔阿姨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很重要。我也有很多做医生的朋友，然后一定要早起早睡，多吃纤维的食品，粗纤维的食品啊，像多吃一点窝头啊、芹菜呀、就粗纤维的东西，然后好的作息，不生气，不上火，内心要一定的豁达，充满阳光，不要忧虑。其实不单单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因为刚刚看到小乔的妈妈来到节目，也是像所有的正在这个城市里打拼的中年人、青年人一样，要 学会来日方长。其实在情感的世界当中也是一样的，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一下子把所有的情绪和情爱的感受都奉献给了一个人之后，很难再去凝聚的焦点另外一个，就算再把焦点凝聚到另外一个需要很长的时间，对吧？有个歌叫来日方长，黄龄、薛之谦。来日方长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朋友之间来日方长吗？情人之间来日方长吗？是一个生活的态度。有时候来日方长摆在我的眼前，我会觉得来日方长有一点点的不通透，你认为呢？ 有些东西你要是不提，我不去回忆， 关了机叹气喘气，再试着碰碰运气，总要过下去， 总是妄想借半生流离换某人怜悯， 只怪那输得起的遇不上看得起的，找谁对不起。 我说爱或许是来日方长的事情，等不到人也至少盼着自己， 爱终究是来日方长的秘密， 答案不过是场好觉睡醒。 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是啊，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时间一晃一个小时就在我们的生命长河当中只能回眸去望它了。也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来到十点打路机的节目当中收听收看周准在建外大街14号北京青年广播带给你的音频视频直播的十点打路机。今天顺利，也希望你明天有一个好的心情，晚上一夜好眠。又要跟你说晚安的时候了，除了我对你说晚安，今天我也带来了丢火车乐队跟你说一声晚安，亲爱的，不要忘记 Love is Love。也希望你接下来收听伍哲彤先生的夜歌，我是周准，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晚安了，明晚再见。